第58集，钱康明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又摇了摇头。赵斌在乡里待了一个月，他们队走了4个乡、15个村，看了不少病人。除了像桑吉老爹一样慢性病没有正规治疗的，有像卓玛小姑娘一样在家突发急症的，还有因为无法及时就诊在家里猝死的病人。西藏地区目前病死率最高的也是心血管疾病，这样的慢性病需要更多的健康宣教，提高人们的疾病意识，治疗依从性和纠正生活习惯，但这些东西都是缺乏基础教育的贫困地区人口难以理解的。他们向藏民进行了疾病宣教，但藏民们很多听过就算了，并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，这种状态也让人无可奈何。乡里卫生院的人告诉他们，事实上目前的医疗条件对于很多藏民来说已经比以前好了太多，他们很满足，很感激。走的时候，乡民们还带着自家的东西来送行，让医生们感动得不行。回到双湖县人民医院，赵斌继续带着顿珠看急诊。 怎么不好？ 前一个病人离开，下一个病人进来，这回是顿珠学着他的样子问病人，带着藏族人特有的爽朗笑容。 发烧已经3个多月了，开始烧得不厉害，后来一天比一天烧得严重，烧得太难受了，浑身都是烫的，家里人摸我身上都说吓人，说我来医院看看吧。休息了几天又一点点退了烧，那个时候我想可能好了，就没来医院，在家休息看，就这么反反复复的烧几天好几天，好像休息休息就好了，累几天又不好了，这前前后后拖了近3个月，这几天又开始烧了，又是那种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的，每天一发烧啊，那汗多的整件衣服都能被汗水浸透，还有这个全身到处啊，这儿这儿，这几天这儿明天那儿的，到处疼，疼得还厉害。 他站起来，浑身到处伸手指着，又拉起袖子和裤腿，露出肘关节、膝关节， 你看这关节都是肿的。 赵斌和顿珠查看病人的关节、双侧肢体、肘关节、腕关节、踝关节、膝关节等都有明显的肿胀，关节按压有疼痛。 还有， 病人指了指下面， 那个地方也肿了。 顿珠让他躺在检查床上，拉上帘子，给病人脱下裤子查看。病人的一侧睾丸红肿，按压时候病人说很痛。赵斌问顿珠怎么考虑这个病例，顿珠想了想，又补充问了病人几句。 你家里有养羊吗？ 我家里主要养牦牛，就今年养了几只羊羔子。 给你卖羊羔子的人家，有人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吗？ 不清楚啊。 病人摇头说， 这家离得也远，这几个月没去他家问过，他平时要出去赶羊，走好远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最近还好不好。 你自己家里呢，有人出现类似发热关节痛的症状吗？ 顿珠继续问他。 我家阿爸一直也是关节疼，我发病之后他说好像有点加重，但没听他说发烧啊。 顿珠问完之后才向赵斌说， 这个应该是我们这儿的常见病了，别人家里有养牛养羊，症状是反复发热、多汗、关节肌肉疼痛，热情是典型的波状热，还有睾丸炎，考虑是布鲁氏菌病。 藏区以外的地方我们很少能够见到这种疾病，我工作时间不太长，这4-5年一例也没见过，这个病我只有在书上看到过，看来我们应该互相交流一下布鲁氏菌病，要不下次你跟我们讲一次课。 顿珠有点不好意思，本来就高原红的脸这会儿更红。 我是来跟你学的，哪里会讲课什么的。 赵斌笑他， 这个病你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你们处理的更多，当然是你们来教我们。 赵斌把自己的想法给援藏队里面讲了一下，想要在县医院组织一次病例演讲比赛，要求参加人员为县医院的医生，每个科室各选一名，内容就是实际病例结合新的研究进展进行演讲。所有的同事都一致同意，这个想法又报给了双湖县医院，医院领导也非常支持。讨论好规程细则以后， 定在五月底举行。顿珠代表急诊科参加，就讲布鲁氏菌病。比赛参加人虽然是县医院的医生，怎么准备还是援藏队的医生来帮忙指导。赵斌和顿珠准备的最早，这个布鲁氏菌病的病人他们又去感染科病房查了好几次，把病史诊疗经过整理透彻，相关流行病学史也和感染科那边一起详细调查了一遍。两个人晚上下了班都还在医院里查文献，找国家和 WHO 的最新指南，找疾控中心查双湖县和那曲地区的布鲁氏菌病资料。有些文献外网下不到，赵斌还发了消息让罗明瑶在学校里帮忙下载全文。英文的东西顿珠一个字也不懂，赵斌又帮他翻译成中文，教他写引文格式。顿珠没做过 PPT， 也是赵斌手把手教的。比赛之前顿珠很紧张，赵斌又到他家去带他一起练习演讲，给他准备问答环节。其他的同事也是劲头十足，每个人都摩拳擦掌，要让自己的学生夺冠。赵斌好几次偷窥到和平给自己学生改 PPT， 还尝试教学生说英语，他都听到和平说， 说点英语显得你更专业更有水平，知道吗？就这几个单词背下来就好。 赵斌听得忍不住偷笑。五月底比赛开始，县医院各科室主任和援藏队几个没有带学生的医生作为评委，每个评委手上都有一个评分表，给每个参赛选手评分。顿珠上台前还紧张，但上去以后表现还是很沉稳。提问环节因为都是已经准备过的问题，他也表现得语言流畅，回答到位。比赛结果，顿珠拿了个二等奖，和平的学生也是二等奖，一等奖被妇产科的医生拿走。赵斌不得不承认，妇产科的那位在病例选择、诊疗思路、指南运用上面更胜一筹。虽然惜败只拿了二等奖，顿珠还是很兴奋。急诊科把这个演讲比赛的奖状挂在了科室墙上，全科都是一派得胜而归的欢喜气氛。 那科他们比我们分数还低呢，明年我们还要争取拿第一。 急诊科主任一想到翻身压过了在自己头上好几年的内科主任，就很高兴。护士长也带着护士鼓掌， 我们可以生，那都是很不错的。 他又瞟了一眼赵斌说， 这次多亏赵老师指导，主任你是不是请赵老师吃一顿呀？ 赵斌忙笑着摆手， 都是顿珠自己的能力还有急诊科室老师们的支持， 全科室都要庆祝。 急诊科主任大笑， 我们上桌子敬酒感谢赵老师。 赵斌感到眼前一片眩晕，当晚也没喝多少，主任拿的是自家的酒，度数不算高。虽然藏族人民都很热情，但医院的人多少还是知道分寸。赵斌和顿珠明天是白板，考虑到上班的事也没有强行灌酒，大家客客气气地喝了一轮就放过赵斌了。晚上回到房间，赵斌还有点兴奋，打电话给罗明瑶。罗明瑶听出来他心情很好，问他， 顿珠得了第一名吗？ 赵斌轻轻一笑， 没有，第二名，二等奖。 哦， 罗明瑶听起来比他还遗憾。 可惜了。 可惜什么？ 赵斌逗他， 帮我下文献耽误你时间可惜了。 没有没有。 罗明瑶急得声音都提高了。 帮你下文献，帮你做事，我很高兴的。